仰望无尽极远处，密布星河。夜在变幻，像弥漫了淡淡的雾，也像流着细碎的雨，流着细碎的雨滴在我心。拿着喝尽了的啤酒罐，独自无力的叫唤，人已醉，而情已碎，是谁令我痛苦？人的飘忽可会有命里注定？凌乱的心要翻几多番才平静？而当一生牵挂令我没法睡，谁在我怀里遗下这番憔悴，还让我心碎成了粉碎。在这一刻我愿分醉，上已渐露光亮，雪柜门上渐染上，耀眼朝阳。坐在角落，默然望向落地窗外，往事仍在脑里打转，仍在脑里打转，乱着我心。尽了的啤酒罐，独自无力的叫唤。人已醉，而情已碎，是谁令我痛苦？人的飘忽可会有命里注定？凌乱的心要翻几多番才平静？当一生牵挂令我没法睡，谁在我怀里遗下这番憔悴，还让我心碎成了粉碎。在这一刻我愿分醉，心要翻几多番才平静？而当一生牵挂令我没法睡，谁在我怀里遗下这番憔悴，还让我心碎成了粉碎。